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知唔知黃仁達係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啊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造謠真話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是未老轉數還是很快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委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了他就開始他的魔鏈就出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五晚上的热血大球场。今晚我们的主持就叫做世界球坛超短波，为你主持的有靓仔阿 York， 还有小弟文杰的。首先呢我都好少好像你们的波三控那样在搜球衣，但真的不该晒我有个好朋友阿龙啊。佢德國球迷，但係唔知點解較早時候又走咗去呢個澳洲啦。咁啊，拜訪 FC 悉尼嘅球星啊，迪比亞路仲幫我簽埋名喺上面添，有埋 Andrew 呢個名嘅。唔該曬啊，唔該曬啊。咁啊，你知啦，即係翻翻嚟先，即係迪比細路又佢又已經係澳籍，咁佢都完成佢嘅使命啦。咁跟住下一站係點樣樣咧？之前啊吹過一排就話，哇會唔會去廣州恒大啊咁樣樣，咁啊真係諗過先啊，咁啊或者有其他嘅球會啦，俾得起錢啊，咁啊我依個 friend 話佢睇到佢哋練波嘅時候點樣樣咧，迪比亞路咧係自己單獨練嘅啫，即係同啲訓練員。不是同埋成隊隊員練， 即係級數問題啊！ 啲大哥不宜多操啊，老馬唔適宜操咁多啦。同埋話佢話個落到場咧，佢話睇埋嗰場波嘅下半場，我記唔起係 FC 悉尼對邊隊嘅咁樣樣咧，話佢其實個跑動好慢嘅。 哦，佢不嬲都唔係打呢家波嘅，咁又 即係而家踢啲更加老鬼波啊嗰啲。 係啦， 有機會啊，應該咧，其實咧請阿迪比亞路咧走嚟譬如我哋香港嗰啲咧硬地嗰啲七人賽咧，請佢嚟表演一下，哇咁啊正啊真係啊！其實我啲世界級球星退咗休嗰啲咧，又好波底嗰陣應該咁嚟玩啊，例如斯丹嗰啲啦。我谂斯丹而家嚟到都横扫嘅系。 我見到其實之前皇馬啲訓練嗰啲短片咧，斯丹係。 落場同同班球星踢係唔輸得蝕到好多 嘅 喎。 係啊，如果你單就小細範圍嘅呢個技術嘅操控咧，斯丹啊、迪比亞路嗰啲真係玩曬嘅，而家仲可以。OK， 咁今日入翻去我哋個主題啦。咁啊，首先咧即係個大標題叫車毀人亡啦，驚見巴塞雷啦嚇。咁啊，唔知大家明唔明我噏乜嘢？可能前半決你明嘅，後半決你未必明嘅。不過講落去你都明我點解㗎啦。咁啊，首先咧啲歐霸短打先啦。咁啊，出第一張相先啦嚇。咁我諗咧喺尋晚奔飛加作客去到祖雲達斯嘅嗰場歐霸嘅賽事四強次回合啊，首回合奔飛加領先2-1主場，其實計數好容易計，好識計，祖雲達斯贏1-0就叫出線嘅啦，已經可以憑住呢個作客入球優惠，成場波控制住嗰個形勢，但係咧都唔能夠咧入到一個波啊，咁其實依個就反映得到咧。嗱，好多球迷，好多意甲球迷会将嗰个责任就推晒落甘地教练身上啦，即係话佢用呢个352啊，或者係点样啊3412啊，呢个战术比较僵化咗啲。我会觉得係呢本身就係你本身球会或者你哋球会嘅技术总监就叫马路达祖云达斯嗰、那个点样去安置一啲人员人脚俾佢都系一个问题，系咪符合甘地嗰个建队嘅即系建构球队个思路咧？嗱，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呢个我谂球迷指责之余，我哋真系未必知道佢内部咁多嘢，所以而家有啲消息传出嚟话甘地要佢续唔续约嘅条件就系你要有一定程度上要7000至1億歐元俾佢擴軍，如果唔係話潛在下一家佢去嘅地方又話英超嘅球會唔係熱刺啊亞仙奴咁樣樣，咁啊依啲吹啦嚇，咁但係佢要求係多啲經費去擴軍咧，呢個係可以肯定，因為你祖雲達斯個新球場已經舊年已經係用緊嘅啦嘛，係嘛？你已經有個新嘅球場，你下一步要做咩嘢咧？你堂堂一間大會啊，講翻今年歐霸嘅決賽就喺都靈舉行，都靈就祖雲達斯嘅根據地。系嘛？你都去唔翻嘅話，其實即係你冇咗個主場之類嘅爭決賽，即係球迷失望係可想而知嘅。但係睇翻你嗰個352嗰個陣式，講緊後防，你以往譬如話德國嗰啲好善用352咧，三個後防你梗有一個用波好出色，可以推得個波上嚟嘅球員，而推得個波係具組織性嘅。以前嘅森馬或者係墮後咗嘅或者係少歐真泰拿嗰啲 馬圖斯啊， 馬圖斯後期啦，年紀老埋啲。但你睇翻嗱，而家早幾個三後防咧，邦魯斯啊，同埋呢一個嘅 巴沙利 基亞連尼，全部唔係一隻用波型嘅後衞嚟嘅，全部唔係嘅。咁啊，再加埋呢、這個卡沙利斯咧，咁佢都系盲冲嘅啫，大佬佢都唔系嗰啲技巧型，即系有即系大脑型嘅后卫嗱，冇咗呢一度啦，冇咗个后边冚上嚟嘅，即系个机动性已经系唔够噶啦。呢个阵再加上352嗰对翼位，喂，以前德国嗰啲352点解咁值钱啊？或者法国曾经啊试过打过嘅352，或者451，喂，就 系 因为佢嗰对翼位系嗰个上落个频率同埋个效率高。而家咧，祖云达斯嗰对艾沙姆，老实讲，呢啲球员就系、是、即系。 体能好咯，技术真系麻麻地，冇错，欧洲唔得， 即系鸿运于体力。咁但系你话喺比波个合理性以及嗰个智慧上面，呢啲球员，容许我讲个二流嘅啫，列治史丁拿呢个瑞士国家队嘅右后防，都系二流顶嗰只嚟嘅啫，系嘛？即系永远个出波，佢唔会系好独到嘅。但佢不斷咁出咯，佢可以可能去到三閘線啊，或者睇下間唔中有啲組織撞到入去嘅話，可以沉落底出。即係話嗰對閘其實個質素都麻麻嗱。咁如果你要打呢個陣，個質素唔夠咧，嗰對閘咧其實會好影響個發揮。再加上你派路你焗住佢，如果要放好多長波嘅話咧，即係長距離嘅傳球，佢個優點係喺呢度，但缺點亦都係喺呢度，你好容易釘死佢。咁維杜爾傷愈復出，又可能嗰個狀態未係好好啊。咁普格巴。你啲人赞到个天上有借下无有，话7000万欧元先肯放，咁但系呢个人本身系咪去到一个可以主宰一切咧？梗系未啦，梗系未啦。 佢有潜质咯，但系始终要啲浸淫啦，同埋祖云达斯咧进攻太依赖派路中间分波。 系啊，但系佢冇，佢可以有第二招。你本身中場嘅創造力不足，你就要靠後上嘅球員冚入去。其實迪維斯嘅運用好多時候都係單兵作戰，不過你要知道佢後邊嗰扎人。其他嘅拍檔，魯蘭迪係一個乜嘢嘅前鋒？係一個速度唔係好快嘅前鋒。 佢同好需要隊友供應嘅。 係啦，咁你話奧斯華道呢啲，即係大家知道佢了之啦。 其實佢仲有個正前鋒 OK 啫，啲後備真係麻麻地喎。 胡仙力其實都係一名獨狼嚟嘅。OK， 如果係好得咁緊要嘅，你就多用佢啦。喂， 肌肉雲高咯。 我睇到一個香港叫意甲權威嘅評述啦，陳偉如先生佢就話係哥利亞列拿，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可以值得斟酌嘅位置，即係佢覺得點解唔可以將呢個球員擺入去嗰、那個歐洲賽嘅大軍陣容咧？咁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啊，係一個亮點嘅睇法嚟嘅，即係我都贊同嘅，不過。整體上面你聽我講咗咁多，其實佢陣式有，陣式永遠唔會有錯，只不過係你嗰班人腳就係得咁多，其實佢都做到咁多，你仲要對住嗰隊叫奔飛加，奔飛加近於四年裏面唯一一次冇入到歐霸四強，係因為佢哋入咗歐聯嘅十六強， 就係當年輸俾車路士， 係八強添。去到歐聯八強，係咪早兩年歐即係車仔佬歐聯嗰、那個？佢其餘全部都係由歐聯跌翻落去歐霸嘅時候，佢起碼都入到四強。咁啊，依兩屆都入到決賽。即係你面對住一支歐洲叫做其中一支最具技術含量嘅球隊，葡超、班霸，即係呢個奔飛加，其實你輸有乜奇啫？其實輸唔奇嘅喎。 咪祖雲達斯本身呢隊波其實。而個問題一直今季已經係今季季初已經有啦，見佢歐聯連街塔沙都打唔贏， 係 降價咗嚟打歐霸咧，即係嚟到四強有啲好彩嘅，上一圈嘅都係好彩咁1-0先出到線噶啦。 好，咁咪讀一讀啲老細嘅口信啦嚇。喂，係啊，咁大家咧如果可以嘅中意嘅話，就可以打電話入嚟啊，24404088啦，我哋嘅封煙嘅熱線啊。咁啊 ，Jason 關就話早記喺意甲咪班霸啦，咁啊，但係陣中一線球員唔係有幾多可以咁講咧，即係仲要你話打歐洲賽，你要有發揮嘅就係話最後一啲嘅頂級球員啦。咁啊，其實而家計落去最有份量嗰個都係講緊派路。 迪维斯同派路咯， 迪维斯同派路，迪维斯 OK 嘅，你就系你夹佢嗰啲，你如果即系咁讲，你如果系曼城嗰时候阿古鲁嗰啲咩，系咪？你又唔系啊？ 咁其实祖云达斯因为可能以甲吸引力低咧，又吸引唔到球星嚟，咁所以干地咪话要钱咯，因为钱只可以引到人嚟啊嘛。 钱啊，都系噶，你冇办法啦。 但系意大利经济真系麻麻地，真 系。你喺一个新球场赋予到你啲乜嘢嘢啦？即系你喺个新球场嘅意义，即系除咗话唔系仲系共用一个球场同都灵，即系多连奴之外咁样样，系咪可以更加有多啲嘢啦？咁啊，123啊 ，Sam 123就话早记只靠两位前锋啊，咁样样。咁我好啊，讲翻另外一场啦。其实华伦西亚主场翻去反击到3-0嘅时候咧，我谂佢啲球迷以至到球队上下都认为华伦西亚系可以反击西维尔出线嘅，即系嗰阵时系3-2嘅啦，比数已经。因为最主要唔系话3-0咁紧啦，而系西维尔成场波踢到不知所谓， 系 真系不知所谓嘅，连拉杰迪都冇乜料到。 見佢哋失波咧，尤其是輸2-3嗰球咧，佢哋好足夠嘅人喺禁區入邊，竟然冇一個人揾到個波，掹得實嗰個馬菲奧咁樣鏟入。 係啦， 即係西維爾呢幾場都係一個問題，啲防線咧跟人又唔貼啊，同埋啲專注力係嚴重係唔集中嘅。 叫做喺西甲嗰度其實幾好噶啦個表現嚇。咁啊而家攀到上第五位啊，西維爾都歐霸料嚟嘅。咁啊想講嘅就係佢嗰個換人調動咧。OK 嘅喎，你唔知佢點解咧？拿華路換咗出去，你要換呢個新仔加為後生啲嘅摩連奴入嚟，都係打翻喺後中後場嘅位置咁樣樣。但係你見到佢跟住落嚟嘅時候咧，輸到3-0之後，佢不斷喺後從後冚上嚟嘅嗰個壓迫感咧，嗱睇到嗰個調動嘅功效啦。另外馬高馬連嘅換入，即係呢個德國 國腳，好波之人啊！呢個 係嘛？佢後備入嚟，但係佢增加咗個串繞嘅能力，即係個中前場不斷走位。嗱呢個就係當你喺落後嘅時候，球隊處於劣勢，能夠換人帶到入嚟嘅一啲變動嘅活力。咁啊，西維爾呢個變動 OK 喎。OK 喎，嗱，虽然1-3仗麦比亚入嗰球，即系呢个昆士柏流浪嘅借仗啦，呢个黑白龙角脚系有啲运气嘅嗰个波系嘛，咁但系整体上面其实西维尔即系能够最后有一球，我觉得呢啲又系运气，不过运气之中你都睇得出个教练嗰个调动，咁而家好得意，我睇到有啲嘢咧就系、是、追翻1-3嘅时候，有冇见到啊拉杰迪咧瞓低喺草地同啲球员庆祝嘅时候？后面个波衫好似甩咗，竟然甩咗， 到衫都烂埋。 但我醒唔起有冇球迷提咧？嗰个西维尔究竟嗰个波衫系咩？唔系，其实可能波衫牌子唔关事，系个印字嗰度咪有啲问题咧。中间嗰几只英文字甩咗，好好笑，我未见过咁样样嘅吓，庆祝过头。嗱，嗰晚西维尔啊，05-06、06-07呢两届嘅欧霸都能够入到决赛，嗰阵时仲系叫欧洲足协杯吓，咁啊赢米卢士堡啦，有一次啊 赢爱斯宾奴， 爱斯宾奴啦，我赢爱斯宾奴嗰次经典在嗰个龙门啦， 帕纳喎， 嗰个真系经典。 咪都当时西维尔其实真系好劲嘅，其实 龙门入波啊， 西维尔 即仲有丹尼亚维斯，我记得系 丹尼亚维斯。 阿祖安奴 有味咧，嗰阵时即系佢成扎近依十年里边西维尔出产过嘅人，雷耶斯、巴迪斯达、切西斯、纳华斯同埋尼格图就今届新近啲啊。你话之后一早落去，阿祖安奴、丹尼尔艾维斯啊，法比安奴啦， 哦，法比安奴系 简路迪啦，即系成班其实西维尔都系一个 基达啦，仲有以前巴塞个中场， 唉，斯图基达系啦系啦，即系成班都系。即是賣得出手的好貨色嚟，咁西維爾今時今日去到而家呢一刻就靠借仗啦，麥比亞、馬高、馬連啊嗰班啦，咁你話而家數落去真係可以又拎得出手嘅，再放得出去嘅，我覺得拉傑迪咧會係一個棋子啦，即係咁啊睇下佢點運用啦。我啊即係季初嘅時候，我同阿鄭少聰傾偈，佢又好唔欣賞西維爾班主啲作風咧，就一味賣球員嘅啫，一味袋錢嘅啫。代錢仲唔係公開嗰個帳面數，咁你明咩意思啦？ 西班牙球都係咁噶， 即係 OK， 咁啊西維爾啦，即係呢個昔日嘅叫做分子啦。你可以睇得到咧，其實西甲近依幾年嘅球隊都能夠打入呢個歐霸杯嘅決賽，即係印證咗我嗰句説話、就係你唔好計歐聯，你計到歐霸依啲二線嘅賽事，大家要拎。我覺得一個聯賽究竟係咪實力堅挺咧？除咗話頂級嗰幾隊之外咧，二線嘅球隊你出到去又同人哋揮嘅時候，你究竟係咩水準咧？嗱，德甲就唔得嘅。德甲就證明咗唔得噶啦，英超都唔得啦，今屆係咪？你睇翻嘅就可能係葡超同埋西甲，始終呢啲係咪？即係呢個係可以印證到一樣嘢，技術嗰個含量係咪？可以喺歐霸嘅賽事睇下你走得幾遠啦。OK， 咁啊上屆車路士啦，咁啊今屆睇下英超無以為繼。好，咁啊入我哋歐聯嘅戰線啊，車路士、摩連奴。有好多人都認為佢個排陣啦，即係或者係利迷係咪會覺得啊心涼咧？佢輸咗出 我自己就係啦，因為佢用利物浦咧就試一試呢一場馬體會嘅、就即係又係我哋叫擺大巴啦，跟其實即係防守為主嘅戰術。咁佢對利物浦真係臭口，咁佢摩連奴心諗，唉、哎，對馬體會 啊，我哋數漏咗個西維爾，冇錯，沙治奧拉莫斯，好繼續， 咁啊。 诶、哎，有电话入嚟啦，系嘛 ？OK， 不如听个电话先啦，好啊。 等一等， 咦，请等一等喎。咁我哋再继续讲埋落去先，系阿旭，你继续吓。 估唔到啊，马体会今场波又揾到方法搞掂车仔嘅大巴啦。 系大巴系咪叫大巴先？问题系出到嚟车仔嗰个势同埋个心态系咪？ 大巴呢个字系成日串喺摩连奴嘅，咁佢又话韦斯咸用大巴守佢嘛，咁佢又一个防守战术之下，啲人咪揶揄翻佢，你咪用大巴。 嗱，好老实讲，真系每人有唔同嘅睇法啦。个人嘅睇法，我觉得摩连奴串韦斯咸咪得噶。你又唔可以串佢喎，因為我又唔係摩佬嘅擁趸，不過欣賞佢嘅地方就係、是，因為你韋斯咸，你其實你擺得大巴，就因為你冇能力去進攻。但車路士唔係呢隻球隊啊嘛，車路士攻唔攻你喺防守之餘係睇摩連奴嘅心態啊嘛，而唔係你佢韋斯咸擺大巴，因為能力所限啊嘛，你面對住呢支球隊。OK， 電話接咗入嚟啊 ，OK， 聽下先。Hello， 文傑， 你係 啊，我叫阿超，我都係阿仙奴 fans 嚟嘅。 你係 Zero。 我叫阿超 ，阿超哥点啊？ 系我都系阿仙奴 fans 嚟噶，但系你而家系咪预备讲摩连奴呢个 topic 啊？ 系啦，咁你可以发表咗先。 咁其实咧，你想讲边一个角度咧？系咪啱啱嗰场欧联嗰个决赛？欧联嗰场即系四强赛嗰个角度？ 我觉得咁样，如果以个人嗰个判断嚟讲咧。两个回合对马体会嘅两个回合，加埋周日对利物浦嘅嗰场赛事，呢三场赛事咧，其实正正就系车路士今届嘅一个缩影嚟嘅。OK， 嗱，即系我大，即系个大环境我套咗落去先。咁你可以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啦，而家。 嗱，咁其實咧，大家都近期睇完啦，車仔對利物浦嗰場賽事啦，咁之後咧，隔咗幾日咧，我哋又睇到車仔對馬體會呢場賽事啦。咁其實兩場賽事咧，大家都睇到摩連奴係企圖用一個大巴嘅戰術咧，去即係嘗試去即係應付佢嘅對手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其實大家見到咧，摩連奴其實喺進攻上邊嘅班斧咧係好缺乏嘅。咁其實咧係啦，咁其實咧點解大個賽果就爭咁遠咧？見到利物浦啊～好似啊，好輕鬆咁贏到2-0，但係對住馬體會斯夢尼佢嘅戰術之下咧，就好似守唔到咁。但我其實就覺得咧，最主要咧，點解摩連奴大巴戰術失敗咧？其實大家可以見到咧，我都好似文傑咁嘅，成日睇精華嘅，因為有時咧全場都冇時間睇，咁就睇精華啦。咁 而家都見到 咧，係啦。咁泰利咧，其實明顯咧嗰場係冇狀態嘅。咁我覺得摩連奴咧，我就唔好明點解佢咁堅持佢嘅防守 嗰陣時咧，其實佢都重視泰利呢、這個啊，即係一路以嚟嗰個信賴嘅中堅嘅。 係。 咁嗰場咧，明顯見到咧，泰利咧係有一球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佢係解唔到圍嘅。咁明顯咧，以往近即係近十年嘅佢咧，嗰啲喺佢咁身邊咁近嘅波咧，佢其實以我真係睇咁耐英超，佢冇可能解唔到圍嘅。咁明顯我見到泰利咧係有少少似嗰一場咧，金賓尼咧對利物浦嗰場解圍失誤，都係類似大傷上陣夾硬嚟嘅。咁我就覺得摩連奴係錯嘅喺呢一步係，佢應該繼續用翻卡拉斯，因為卡拉斯其實喺利物浦嗰場上面咧，佢打得係唔錯嘅。系啦，但系當然啦，我唔知道卡拉斯有冇 register 有、這個、有 red 嘅。 系啦，如果有嘅，我覺得佢應該繼續沿用翻呢個陣式嘅。系、啦，咁泰利明顯係夾硬嚟，即係可能佢可能之前諗咗啲計啊，又話泰利出唔到，後屘又出翻嚟，想有個繞敵嘅方法啦。咁、我就係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我就覺得咧，其實摩連奴咧某程度上係技窮嘅，嗰個見到佢，因為點解咁講咧，就唔係話淨係呢兩場賽事嘅。咁佢呢一套大巴方式其實都沿用咗好多年啦，大家都唔係話近呢一即近呢幾個月先見到咧。其實佢用呢套方式已經用咗即係都唔係第一次噶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巴塞年代已經見到噶啦，佢對付巴塞嘅時候。咁、其實點解斯夢尼會破到佢咧？其實好簡單，就係、斯夢尼佢同利物浦即係利物浦個球員方面同西甲即係馬體會，佢哋始終個進攻能力係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戰術上同埋能力上都係好大分別嘅。大家可以見到， 即係你係咪覺得馬體會嗰個進攻嘅能力、那個底氣上面比利物浦更加強咧？ 其實我覺得咧，喺成個戰術執行上同埋個整體性上面咧，其實西班牙嘅球隊不嬲都係強過英超嘅球隊好多嘅。 心態 係啦，係啦，無論技術上同埋進攻能力上，咁你見到啦，嚟嗰場利物浦，佢一擺咗盧卡斯中間咧，其實我已經知道咧，利物浦係個進攻能力會弱咗好多噶啦。因為我不嬲都覺得咧，盧卡斯呢個球員咧，只要利物浦一日咧俾佢打正選咧。利物浦都系冇机会攞到冠军。 嗱咁样，阿超，如果你话对比翻上两届嘅卢卡斯喺利物浦嘅阵中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甚至 系啦，系啦，系啦， 佢会成绩大跌嘅，即系由于公道啲咁讲。 佢非常之就为就系、是、因为阵中冇其他更好嘅球员去代替佢，有啲似我哋阿仙奴今年阿迪达咧呢个问题嘅。阿仙奴都系好重，阿迪达喺阿仙奴边都系极度重要嘅，但系问题、今年其实输几场大战，你都见到。輸波嘅原因，阿迪達其實係佔咗一個好大嘅因素嘅。 如果你有聽我的節目咧，其實阿超啊，阿迪達嗰個位置啦，即係拆開少少講，阿迪達嗰個位置個問題咧，好大程度上咧係嗰個球隊裏面嘅氣氛所導致而成嘅。其實真係噶，我有啲朋友英國嗰邊同我講翻，其實你喺當場睇得到咧，佢同魯斯基之間嗰個不咬言嘅。其實係整體個氣氛，同埋你成隊波個壓迫感都唔係淨係阿迪達一個人個問題咯。 我、當然啦，當然啦。不過見到咧，即係我即係當然啦，成一隊波輸咧，輸四五球咧，絕對全隊波嘅問題。但係係一定係當然同領隊啊，同埋球即係成隊波十一個人有關嘅。即係等於沙高傳俾謝拉特，搞到謝拉特有失誤咧。即係我自己成日落場踢波嘅。咁我覺得咧，沙高如果係一個有經驗嘅後衞咧，佢係唔會傳俾謝拉特嘅，因為佢係有控球嘅技巧，佢亦都有視野。佢係唔會揀謝拉特嚟傳嘅， 佢揀最差嗰個嚟傳。 係嗱，阿超咁樣講法啦。 佢揀咗個 worst choice 去選擇啦，不過有少少離題啦。其實講翻摩連奴啊，咁我自己覺得咧，絕對冇藉口嘅，因為其實佢無論資源上啦、後備上啦，即係根本係即係喺世界球壇係最豐富資源嗰其中四五隊啦，呢個毋庸置疑噶啦。咁其實佢基本上佢對馬體會嗰場波，基本上我見到佢除咗叫做拖你屎嗰球大啲機會嘅時候，其實佢企圖咁嘅大巴戰術，其實對於一個斯夢尼呢啲即係相對上佢可以，即係佢相對上我見到佢進攻球員啦，佢嘅技術高啲啦，即係相比利物浦，利物浦始終都係要靠蘇亞雷斯。當蘇亞雷斯好似嗰場利物浦俾人睇俾車仔嘅後防睇死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佢自己冇表現啦，連帶零成對利物浦都冇表現嘅。但你見到馬體會場咧，佢冇話特別有一個進攻點嘅。Even 咧，你見到迪亞高哥斯達咧，佢都唔係一個十分大嘅亮點㗎。即係你會留意到，佢係靠艾達杜蘭啊同埋高基嗰啲球員咧，即係成隊 teamwork 咁嘅進攻嘅。咁基本上摩連奴好難會有一個喺戰術上好難一個針對性嘅部署咧，去針對佢某一兩個球員嘅。 OK， 阿超嗱，同你講到呢度先好唔好啊？多謝曬你嘅意見先，多謝曬，非常之咁啊，繼續聽我哋啦嚇，聽我哋，即係我同阿 York 嘅講法啦。即係關於你話喺到嗰個戰術嘅問題，其實或者資源人腳嗰方面，嗱，好多朋友都認為咧，車仔年年抌咁多班費落去咧。 應該在資源人腳領先人哋咁多所使嘅錢咁多，就覺得輸波咧就抵死嘅，抵你死嘅嗱。我自己不盡所言，其實你認真啲睇下車仔而家個班底啊，係唔係真係強到有兩隊波出嚟咧？我就肯定話俾大家聽，唔係嘅。唔系嘅，冇呢回事嘅。而佢翻到嚟，其实摩连奴个心态咧，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咧，年纪大咗，出外碰钉嘅机会多咗。皇马个三年对佢个折磨非常之大。摩连奴嘅极权攞埋华丹奴嗰个总监位啊，都控制唔到嗰班球霸。讲紧嘅系沙治奥拉、穆斯卡斯、纳斯、斯朗啊，即系球霸仲要分两帮嘅。你谂下，对摩连奴喺内心世界嗰个折磨啊，系几咁严重嗱？我唔系话要维护摩连奴，一个人经历咗咁嘅阶段之后咧，佢再翻到嚟车仔，仲要一个曾经都折磨过佢嘅艾巴莫力治，佢可以点做？佢必定系圆滑多些少。佢喺保障球员，将个责任孭晒上身呢一度，对传媒外界嗰种黑人憎串嘴，佢做翻俾你睇。因为呢个维护球员啊嘛，球员冇得去质疑佢，但系球员嘅。球员的那个安抚上面，你想想泰利林柏特，其实我告诉大家车仔这场波输给马体会其中一个因素，为什么好像硬是球员努力但组织不好的攻势呢？如果你认为夏萨特就是那个派牌头号人物，你又错。其实车路士从来在那个派牌那个控制速率的位置上面，那个球员是哪个？就是林柏特，就是林柏特。呢、这個球員一路都非常之緊要，即係林柏特點解咁直租？但係今時今日林柏特或傷或老，咁啊呢一場波亦都唔係一個正選嘅位置。泰利係嘛？即係佢要安撫得泰利、林柏特呢啲係佢翻嚟就要安撫嘅球員。艾樹利高爾因為佢有，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可能紀律上面仲有啲問題，俾佢捉正痛腳，所以夠膽擺佢喺後備係嘛？同埋佢亦都有多次嘅跌窩嘅表現。但係泰利即係就算佢跌極喺車路士陣中呢個中衛嘅位置，雖然我哋見到新仔卡拉斯或者有陣時移埋嚟中間嘅 伊雲奴域 啊，或者甚至乎大衛雷斯，你都會覺得啊唔係啊都幾好啊，幾好得幾多場啊？有冇泰利幾好嘅時候維持得咁耐？冇啊嘛！即係你而家拎得出手有歐戰經驗嘅中堅，始終如果泰利話得，一個隊長話得，喺個精神士氣上，你俾唔俾佢出咧？嗱，呢個唔敢話一定要俾，亦都唔敢話一定唔要俾。咁但係你摩連奴嘅時候，或者你係摩連奴，你會點抉擇啊？我哋大家紙上談兵，不痛不癢，我哋梗係批評啦。咁但如果你係身在其位嗰個領導，你會點樣做？ 咁我哋都係睇翻，打完場波先講翻場波， 咪就係咯， 應唔應該啫？但係 其實就係話車仔一路都揾唔到啲球員去代替一啲核心嘅位置。摩連奴再重翻車路士，已經係一個老化到不堪嘅班子。你睇翻係唔係買人嗰度咁充裕啊？舒爾利已經係上屆嘅領隊啊，譬如話賓尼迪斯喺度嘅時候已經買咗落嚟、預訂咗落嚟嘅球員嚟到。佢都要季中冬季先至能夠購入呢個 沙拉同馬迪， 沙拉同馬迪又唔出得， 兩個都唔出得， 係嘛？係啦，而家其實馬迪個位置都好緊要，一個最堅實嘅防中，但偏偏呢個又唔出得，咁你去到就係話林柏特嗰啲又。即系已经老，唔可以长长同你搏。其实车仔个阵容根本就有缺失，点解大家仲话车仔系一个兵源丰厚、有好多钱嘅球队啊？即根本你呢啲系一路以嚟十年前嘅讲法，你都拎到落嚟而家就唔啱。但系点解话摩连奴嗰套战术其实冇乜大问题呢？其实而家大家睇紧嘅，无论车仔经历过几多任嘅领队，都仲系好摩连奴式嘅车路士。你而家睇紧嘅皇马。个反击嘅套路其实都系好车路士，唔系都系好摩连奴遗留下来嘅一啲嘅影子，只不过安扎洛提将佢美化咗啫嘛。其实摩连奴嗰套阵式有乜嘢问题？问题系嗰班人已经唔系佢当年嗰班人，前锋亦都冇个嗱，前锋嘅单兵作战嘅能力，一个杜奥巴你已经世上再难寻啦。你而家三个前锋， 可惜系伊度系越老咗咯， 伊度又老咗啦，系啦。你而家嗰刻嘅。即系 唔好提嗰啲啦， 即系费托系嘛，即系或者丹巴巴亚本身嗰个级数问题系嘛，即系你三个都不如一个杜奥巴，你而且嗱夏萨特亦都唔系好似洛宾嗰啲咁可以快速向前嘅球员系嘛，夏萨特系要人夹，我唯独是真系夏萨特收尾赛后佢自己都批评摩连奴嘅战术嘅，即系觉得即系唔知系踢紧啲咩足球啦，我觉得情有可原嘅，即系呢个又呢、這个可以话摩连奴。俾到太多嘅掣肘俾夏薩特，即係如果你要佢做到好似下下可以協防防守係做到咁跟得咁貼嘅話，我覺得對夏薩特嚟講係一個 over 咗嘅要求。 因為今季季初摩連奴都 即係講起夏薩特咧，佢都話佢要求夏薩特做更多防守工作咯。咁但係其實對於夏薩特嚟講係發揮唔到佢嘅能力咯。 係，咁即係喺夏薩特呢個位置，即係夏薩特 fuck off 咁啊發惡係嘛？有原因，即係呢個我撐佢。不滿摩連奴的戰術，因為在他的技術特點來說，但夏薩特本身你不是一個很快速的球員，其實以摩連奴的陣式的技術特點來說，夏薩特都不應該在陣中，是不是很大膽的， 或者不要放在左翼， 不應該在陣中，你那些都沒人夠快，你講真真是一個很適合 很符合摩魯的套路的，其實真是舒爾利或者沙拉，但是沙拉斯那些 我不知道他的技術底蕴可不可以看下屆有沒有再進一步的表現， 沙拉真的出了少的，真的不知道、不過舒爾利就摩連奴擺在後備的，今場我想是真的想有個後路留給自己， 是還有呢，為什麼我說呢，即出個標題呢，我忽然間發覺呢，近一個月呢，忽然間多了很多呢捍衛馬體會的球迷的，即一如呢三年前的多蒙特這樣，這些球迷你們自己 大家都是挫強扶弱、 你們自己知道什麼事，為什麼我說他有些運呢，首先講回馬體會本身近期的聯賽甲集雪歐聯的賽事，贏華倫、維拉里爾那些、以前那些全部贏得好敏水的，大家你看個場中的形勢，他行精兵制，十三四個球員打了一季波，以戰養戰，我唔知佢個體能儲備係點樣去調教嚇，咁啊依啲可能馬體會嘅嗰班教練團啊， 我都想知點解佢 或者體能訓練員咧，睇下有冇人做一個訪問咁樣樣咧，係可以了解一下個背後個特質啊。如果唔係啊，睇下佢係咪食藥兼打針啦，西甲都有依啲嘢出賣嘅，斯蒙尼依啲都係古惑佬嚟嘅。嗱，斯蒙尼咧。好掌握到馬體會個成勢轉衰，94至97年佢效力馬體會，幫馬體會攞過聯賽冠軍，盛世 即係對上一次啦，已經其實真係 盛世。03至05年又翻過嚟馬體會，嗰、那個勢就唔係咁好啦。即係喺球會呢間球會嗰度咧，一勝一衰咧，佢經歷過嘅，咁啊佢了解呢間球會咧，即係我哋可以側面咁樣去睇啦。06至07、07至08攞個秋季春季嘅阿根廷聯賽冠軍，帶領學生隊，帶領河床隊有奪冠經驗。喺個調教嗰度，你仲要知道。佢嗰個所謂春季秋季冠軍阿根廷啊，係打一個循環嘅啫嘛，係即係佢將兩個循環嘅賽事就夾硬分開春季秋季，但係一個循環就已經可以攞一個冠軍嘅情況底下，點樣喺短距離衝刺嗰十零廿場嘅賽事？嗱，斯蒙尼呢方面嘅經驗咧，你係其他歐洲一路揾開食嘅球員嘅領隊咧，係冇嘅噃。嗱，你可以話而家。巴塞嗰馬天奴有，咁但係佢食正巴塞嘅低潮期啊，即係佢唔好彩啊，係咪？有嘅喎，斯穆寧有呢方面嘅經驗，所以季尾嗰十幾場佢點樣掌握住球員個精神、個鬥志去拼搏落去，或者佢操練可能唔操咁多咧，以戰養戰咧，係咪先？ 真係唔知點解可以操到咁樣， 係咪？即係好多嘢值得研究嘅，即係我都唔夠膽話斯穆寧就係神，係咪？有啲運嘅原因就係第一球追翻車仔一比一嗰球，好老實講，你咁高調波埋去，點解泰尼卡希爾？伊云奴亦全部唔喐，因为你点会知道桑法兰走到嗰个位仲可以出到个波？你冇办法噶，你任嗰啲全部一级后卫都系咁睇住你，呢个系一个好突然嘅意外，亦都系拜马体会球员努力所致。 不过都赞下，即系呢场波泰阿高打得好好，真系 打得好好， 真系好好。 其实阿祖安个射门，你觉得佢硬得好硬？ 近嘅就真系近嘅，因为近嘅咋？ 你觉得佢有心射个弹地方？ 不过即系。大家都醒起，原來泰阿高都係以前車路士摩連奴買過嚟。 倒戈之前啊，即係嗱，好有撇一撇翻嘅話，調嚟調去啊，講翻車路士嗰度啦。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兵源雄厚，咁兩隊波有咁多錢使，都唔係啦。今屆季初特別我成日提過嘅就係伊杜奧、韋利安呢兩個球員臨急臨忙，季8月31日之前。冇幾耐嘅時間先敲定呢兩筆嘅買賣，仲要係安置嗰邊啦，係嘛？安置嗰邊嘅散班啦，咁樣先至做至到呢筆交易。如果安置唔散班咧， 呢度梗係唔會走啦，就咁高人工， 30萬磅人工，佢唔會走啦。啊，即係威廉嗰啲都係。咁你諗下啦，會入啲咩人咧？可能會冇人入噶咯。摩連奴仲捉襟見肘，其實摩連奴已經係做得非常之好。今屆拎住半殘嘅車仔咧，佢做得好好。前鋒，我諗費蘭道托里斯可能好想換走佢啊，但係你點樣換走佢？5000萬入貨，佢點可以平蝕俾你？ 唔係佢自己，摩連奴有講過話都。 俾多俾機會佢嘅，但係睇嚟真係把握唔到機會啦，費托。 所以我哋都要唔可以一下子就即係譬如話，可能係作住一啲咩大巴心態就釘死摩連奴。摩連奴嘅戰術有乜問題？佢呢套戰術係歷久常新，佢呢套戰術係可以對抗任何一個年代不同嘅戰術。真嘅喎、哦。他以往帶領車仔攞冠軍，他點對曼聯的442，點樣對阿仙奴的技術流啊？他帶領皇馬，他點樣抗衡巴塞？雖然都是落敗的多，點樣抗衡巴塞的嗰個控球技術的踢法？ 話緊啊，比比打防中咯，就係 佢呢套戰術從來冇 out 過，因為佢呢套戰術係永久嘅。問題係你執行戰術嘅嗰班人而家係咩人？所以我哋要睇車路士，其實就即係好似嗰邊睇哥迪奧拿咁，你都要睇下一季。你真係要睇下一季嗱，下季咧就冇嘢好講啦。吓就系、是、咁样样 ，OK 又有电话入嚟系咪？听一听先 ，Hello， 喂，系两位主持， 系你叫咩名字啊？ 系 Louis 啊 ，Louis 你好啊，你系想讲咩咧？我哋而家讲紧车仔呢场。 头先啊，叶文 系我啊，文杰 系文杰文杰大哥，你讲嗰啲我都好认同啊。其实你啱啱讲嗰啲，即系关于车仔嘅问题。即系我觉得老实讲，佢对马体呢场。完全好似打唔翻佢贏翻巴黎，即係翻主場贏翻巴黎嗰個，即係嗰度氣勢出嚟好似冇咗咁。 好啦，嗱 ，Louis 喺度咧，我要再補充多一點嘅。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歐聯今屆車仔個表現，由分組賽以至去到呢一個四強嘅賽事當中嘅嗰踢嗰六場嘅作客賽事，除咗頭兩場贏史奧克04-3，贏布加勒斯特星隊4-0之外咧，其餘嘅作客賽事全部都係非和即輸嘅。佢好保守，特別係進入到十六強之後嘅嗰三場作客嘅賽事，佢都係踢得相當保守。我覺得對馬體會，佢唔能夠爭取到一個作客入球。嗱，呢個作客入球，所謂無論係贏和負都好，冇作客入球係佢太保守導致到呢個後果所致嘅。咁呢個就係覺得成屆歐聯我唯一批評摩連奴嘅一點。係啦， 係另外佢，我覺得佢即係佢。過去即係呢一季買人，佢你睇佢買嗰啲人，多數都係除咗馬迪係即係相對係一個防中啦，其餘嗰啲都係基本係進攻球員多，即係後邊嗰陣其實係即係後防嗰陣係冇補一啲比較年青啲嘅咯，我覺得年青啲嘅球員咯，即係佢嗰場波夠膽揾阿泰利、戴樹尼高爾呢啲，老實講佢呢兩個即係英格蘭本土派嘅，佢都。其实过了他们最巅峰的时期已经 是即你今届艾树尼高已经踢少了很多，之后加里卡希尔其实我觉得他即都不是说啲很稳阵的那些，其实我一直以来觉得是得个伊云努力那些是但伊云努力他又其实偏向助攻的，其实我觉得他很多时都是 实干少少伊云努力、啊、 打右闸就助攻打中间都 OK 的， 即是这样讲法啦，你现在看到即係其實車仔個後防線同曼聯嘅後防線咪一擔擔咯，只不過教練嘅功力可以令到佢有分嘢咁解啫嘛。 加上我覺得斯士冇得嘅受傷都影響好大，其實真係 係斯哲嗱，咁我又覺得呢一場波舒華沙嘅表現係可以嘅，即係嗱，即係等於迪亞哥哥斯達逼得嘅第二球十二碼，我明顯睇到伊度奧根本係向住個波去嘅。其实你呢个波搏得到十二码，唔系依度我跟，唔系依度我有心犯规，而系你迪亚哥哥斯达醒目啫。你睇多几多次慢镜都系咁话，根本系你个人，根本依度我个势系向住个波去，而你迪亚哥哥斯达喺侧边冚埋嚟，睇你唔到，唔奇噶。而你咁奸，而你咁狡猾地放远个身瞓埋落嚟，导致到呢个十二码嗱，呢啲其实如果你俾我嘅球证咧，我反而唔会判。咁啊，但系當然啦，一半半嘅睇法。 呢波西甲就唔會判咧，但系出到歐聯唔同啦。 咁另外你話第三球艾達杜倫，喂，你估而家玩乒乓波，自己喺度練習彈牆咩？彈完條柱落翻嚟，我繼續射啦，咁樣即係呢啲其實 咁啊係，咁係 呢啲嗱，唔係話嗱，我從來覺得頂級球隊咧有運係好緊要嘅，但係實力創造運氣。咁啊，馬體會係由憑佢哋球員嘅努力同埋實力嘅創造到個運氣出嚟，但係明顯嗰幾個入球真係有啲運。 是 真的有啲运， 即系其实喺足球比赛运气都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元素。 嗯，嗱，有个球迷留言，我哋阿 Louis 啊，佢话佢就话卡希预算系世界 top five 嘅中坚，不过呢场发挥失准，你同唔同意咧？ top five 就真系唔敢讲，真系唔敢讲， 系嘛？唔系，我都唔系好同意。 有潜质咯，可能去到 潜质极都廿八九咯。 我谂可能再老啲。 唔系，其实你睇下今年世界杯英格兰会唔会选，多数会选佢，但系你睇下佢到时出场嘅机会几多，就其实即系可以验证下佢个级数。其实即系你。我覺得他其實以前打保頓都是麻麻地，其實真的。 嗯，是。那沒辦法了，英格蘭的中堅位置其實講緊嗰個級數的問題，不及以往咧，已經不是一兩年要講的嘢嚟噶啦。即係講緊你諗下，而家搭住嗰啲積機卡，積機卡都是踢到30個外咁樣，咦？有翻咁上下呢個歷練咯嚇，唔選你選邊個啊？因為你菲爾宗斯啊，或者斯摩寧咁喺曼聯嘅表現又唔係話俾人太大信心，係咪？即係呢個亦都係無可奈何。OK，Louis 啊，仲有冇其他嘢想補充啊？ 仲有一點就係，我覺得馬體會，即係你講起話，車仔去今屆唔能夠砌兩隊波出嚟，係咪？ 出嚟未？ 咁我覺得馬體會佢其實老實講，佢係或者真係要懷疑一下佢係咪真係有一啲陰謀論，即係係禁藥嘅問題。即係佢，你睇翻佢個陣咧，係冇更加冇可能走兩隊波，係咪？ 好。 但係佢今季，哇！大佬打聯賽又打到飛識飛嘅。之后欧冠而家又杀到落去决赛，哇！如果俾佢一个唔觉意攞埋双冠咧，咁啊真系真系不得了。 但系其实你要谂下马体嘅后备何西苏沙，今届打后备多嘅亚祖安，仲有讲紧嘅呢个就系、是、大卫韦拿同埋迪亚高呢一班球员个质素落到嚟咧，其实。我可以咁講，係比車仔嗰班嘅後備咧，係更加要高嘅個水平。雖然大家其實我咁講就即係話，大家唔好成日用車仔好似以勢凌人咁樣，好似覺得馬體會咧就係以弱勝強。其實唔係啊，你講翻對波嗱，你講得啱啊，馬體會都唔係兩隊波，車仔都唔係噶。咁其實大家都唔係咯，係咪先？你後備質素其實你仲要高過車仔少少添。 是 吧，所以其实车仔我觉得摩连现在车仔输不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说 我又不是车仔球迷，是不是，但是问题摩连奴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他的地方，就是他将这班波怎么扭六人扭到尽的了，已经是用得很好的了，是个人脚那里根本上就呈现老化呈现性，但是你想想另外一队曼联够老化，看看今届跌荡成怎样，我们要看回就是车路士为什么可以再 keep 住个势，摩连奴是不是还有份功力在这里，我觉得是。 是， 我认为是啦，吓，即系咁样噶。OK， 多谢晒你电话 ，Louis。 OK， 喂，继续打多啲电话入嚟啊。 好， 每一集都系啊。 拜拜。 OK， 咁啊，阿 York 车仔啊，马体会啊，不如你讲下，即系仲冇嘢可以。 喂，头先你 话想补充下 马体会嘅后备咧，有样特色就系，即使佢哋几少出都好，一俾佢打正选咧，就好似夹咗好耐咁啦，同翻正选。 系啊。 总之，即系其实系摩系佢哋执行到斯蒙尼嗰种指令咯。嗯、我要你做今场要做啲乜嘢，你做呢样就得噶啦。咁就完全会影响成队波运作。所以点解迪亚高可以对巴塞四强嗰场八强又有一个世界波？即系点解可以有啲咁嘅表现交出嚟咯、嗯？所以其实车路士呢方面真系。如果就係後面真係唔夠，真係唔夠冚 啊！即係你講翻馬體會今屆啦，其實睇得到一啲嘅球員啦，其實個後防線大家都知道個變動唔大啊。不過又要咁講，米蘭達、高甸依對南美中堅咧，其實曾經係歐洲頂級球會所追逐嘅一啲後防球員嚟嘅。咁只不過馬體會近呢幾年表現唔係好穩定嘅時候，即係斯蒙尼未嚟之前啦嚇，咁啊令到其他球會卻步，即係高甸、亞仙奴同車仔都全過想針佢嘅，係嘛？即係呢啲球員。咁你話菲立比路易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明顯係進步咗。 呢個犀利啊！之前喺拉科斷完腳咧，而家喺馬體會反而仲好過以前喺拉科啊。 嚇，桑法蘭根本上就係喺西班牙。有一個好高評價嘅球員，不過唔知點解啦，可能個外觀影響咗佢個聲韻麻麻地啦。中場嗰度係一個好大嘅轉折位，高基嘅冒起，我諗大家真係啊， 呢個出曬名啦，高基就 太阿高。亦都揾到佢最佳嘅發揮嘅空間，係嘛？今屆突然間係好咗嗰啲球員，係嘛？咧前線咁前線亞祖安呢個奇兵啦， 亞祖安季尾多個機會咧，經常入到波 啊！你冇辦法唔用佢啊嘛～ 系，真系有啲攰啦呢球员。 系嘛，咁啊，另外加西亚啦，系嘛， 路易加西亚。 咁啊，即系好多个球员佢都用得好咯。咁车路士，我觉得嗱，今届喺摩连奴嘅变法里边咧，其中一个球员咧，我又要赞完再赞嘅就系韦利安啦，威廉啦，由一个潇洒嘅派派中场，点样可以成为一个超级技术嘅 box to box 嘅球员系嘛？即系呢一个嗱，咪改变到咯。其实摩连奴嘅功力咪就系睇呢啲咯。咁但系人脚本身系唔够嘅，或者有阵时踢法唔悦目，好难令到人哋得到欢心。依啲领队，你仲想点？你仲想去点啊？系嘛？ 所以话摩连奴第二季先嚟料嘅，咁睇下下季咯。 睇埋下一季先。嗱，另外一个睇埋下一季咧。嗱，我哋去一去啲相，我都唔记得去相，挂住听电话吓。咁呢个好，咁啊，摩连奴系心悦诚服嘅，输俾斯蒙尼嘅。咁啊，呢个斯蒙尼有佢即系出色之处。我哋再去下一张相啊，唔该。咁啊，呢个咧就系讲翻咧拜仁慕尼黑翻到主场，居然 列贝利呢个输波输品啊！ 列贝利输波输品啦，仲要恰个僆仔啊，就系卡华即叫做喺当日皇马正选上阵嚟讲最江湖地位最轻嘅一个，你就恰佢。 喺德甲见过面嘅，大家识嘅、 啊。上届打利华古信啊嘛，大家要记住啊呢、這个咁啊，拜仁慕尼黑啦，咁啊亦都系咧好多口诛笔伐啦。嗱，佢同摩连奴唔同嘅地方，我讲紧哥迪奥拿。摩连奴喺赛前冇乜其他嘅教练领队去批评摩连奴，或者系。示意摩连奴嗱呢场你应该点打，呢场你应该点样踢咁样，但系原来咧哥迪奥拿喺呢一场波次回合开波之前咧，哇真系 几多名宿喺上边俾压力佢啊！ 冇错，名宿包括马图斯、艾芬堡、碧根包啊，同埋七十年代嘅左脚王纳沙，系嘛？即系佢哋不经意系，即系其中有啲重点咧，我谂我好长，而家时间唔够，好难话读晒落去啦。即系话最紧要，其实拜仁都要把握个反击嘅机会，喺控球之余，嗱当中纳沙咧嗰个提议就非常之好嘅。佢话其实系咪喺适当嘅时候，你要踢翻啲德国式嘅足球咧？嗱，德国式嘅足球咧，以往俾人个感觉都系比较粗糙啲噶嘛，系靠个体能压迫啊，靠嗰个粗暴性啊嘛，系咪？纳沙有呢个提点，但系纳沙系个咩球员咧？纳沙系个非常 技术型嚟噶， 技术潇洒嘅球员。嗱，佢都咁样讲法，即系明显地就系针对紧而家空有控球率。其实而家你今届你睇到好多所谓以强胜强嘅赛事，都系赢嗰队波都系放弃控球率俾你。车仔本身自己都系啲咁嘅球队，皇马今届都系，系嘛？拜仁呢方面。是不是哥迪奥拿仲是想坚持他自己的套，看看可以去到哪一度呢？车毁人亡，惊见巴塞雷。我们今天的大标题是什么意思呢？巴塞上届怎样7-0崩溃在拜仁的面前，而今届拜仁怎样输完一场又一场，在皇马身上，拜仁都是巴塞，拜仁比巴塞更 巴塞 更巴塞。即是话呢两届嘅欧联赛事个套路上面，巴塞隆拿嗰种模式都系彻底地惨败。不过我哋讲紧彻底惨败，人哋都可以去得到四强，即系话能够将呢一套嘢踩到尽嘅球队冇得几多队嘅啫。 要喺啲顶级球队发挥到嗰个战术咯，反击啊。 纳沙话要踢一啲粗暴啲嘅，即系唔好忘记德国足球嘅精神，系嘛？咁马图斯亦都俾咗个建议嘅，即係佢觉得列贝利个状态就麻麻，同埋要小心斯朗同埋巴尔嘅快速反击。 马图斯讲啲嘢 係咪唔係马图斯批评就 ok 嘅，佢自己唔教就 ok 嘅。 佢教真係麻麻地。 佢教佢唔教 ok 嘅。啊我觉得佢唔教 ok 嘅。咁啊睇下先啊。咁啊另外碧根巴话啦，佢就话呢个时候其实哥迪奥拿系咪应该好好地呢同拜仁嘅球员沟通呢，因为他觉得而家拜仁嘅状态低迷嘅，啲球员点样激励佢哋嘅士气咧？嗱，我觉得碧根巴话呢一段说话好似犹如废话咁样样啊！但系大家知道哥迪奥拿系个乜嘢人？其实佢唔系点出声，好主动，去同任何球员沟通嘅。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当年伊巴谦莫域点解咁憎想打柒啊呢个哥迪奥拿？ 佢唔同你讲嘢，根本就 唔同我讲嘢吓！你贬我就后备都好，你唔同我讲嘢。咩态度啊？系咪哥迪奥拿就系某程度上都系一个好封闭嘅人，系嘛？即系天球。头先我同嗰个德国 好自我嘛？呢件系嘛？ 头先我同嗰、那个咧、就系帮我揾呢件波衫嘅嗰位拜仁球迷，我同佢食饭，咁我听完佢啲意见，佢话其实系噶，即系哥迪奥拿，即系佢俾咗个好听啲嘅形容词，佢话可能天才都系咁样样咯。 哥迪奧拿是一個天才， 啲天才有啲自閉症咁樣，即係唔好善於同人溝通啊嘛。 另外咧，即係想讀一個留言咧，就係嚟自微博嗰度，我睇得到嘅，就係啲拜仁球迷會嘅微博，即係中國呢邊嘅留言，佢哋話咧輸波係情理之內，亦都輸得心服口服。跟住嗰句好好笑嘅，佢哋話哥迪奧拿咧好努力咁去學習呢個德文，但係佢冇讀曉呢個德國嘅足球精髓。即是我們說的，其實這個套用到 在個大範圍，就是其實現在德國國家隊在路維的執政之下都面對著這個問題，就是德意志戰車的精神已經是逐點逐滴地樣去流失的。那你拜仁這麼多德國國腳，更加是一個很好的側面的反應。 明明德國隊這幾屆大賽沒有以前那種韌力，即使是落後都冇以前嗰種哇輸兩球追你三球啊，咬實唔放精神咯。德國隊而家可能年輕人太多啦，心理麻麻地 啊。我哋要讀到啲球迷留言咧，好精彩啊！講起哥迪奧拿，你個個都嚇冇啊，即係唔太講翻場波嗰個進程啦。因為你話譬如沙治奧拉莫斯咁樣啦，就明顯你拜仁嘅後防個級數咧，好可能呢一刻或者個狀態影響啦，太過集中喺斯朗前點。而忽略咗後面嘅拉莫斯，咁你即係蠢人做一次啫，第二次都係咁樣輸波，就拜仁嘅後防。 其實呢場呢咁樣拉莫斯咁樣入咧，成上場聯賽對奧沙辛拿，拉莫斯都有嚿頭槌，已經係咁嘅。拜仁又唔做功課啦，搞到咁啦。 我好中意你講呢句唔做功課，阿叔當年講波好中意成日講呢句嘅，真係，唉，懷念懷念啊。Charles Chan 啦，我哋讀一啲老細嘅留言啦，佢話拜仁嘅控球踢法咧，令到球員平均地佈滿球場，間接壓縮球場嘅空間。拜仁的兩個進攻重心列貝利洛賓施用不到兩翼的空間去進攻，列貝利是狀態有問題的。相反呢，皇馬今場就放下身段，其實皇馬今屆很多場球都放下了身段了，利用速度和球場的空間去打防反。他說主持地可不可以講一下迪馬利亞和韋利安的角色轉變會不會成為未來的發展呢，成為這個 box to box 的 winger。 是啊，即如果你咁樣講法嘅話，我都好同意你所講嘅，用韋利安同埋迪馬利亞嘅轉型去作一個比較，其實兩者都係成功嘅，係成功嘅，會唔會發展成為將來嘅潮流？其實我覺得而家全能係任何球迷都要要求球一啲球隊表現出嚟嘅嘢，就要球隊全能、球員全能。跟住咩啊？8888就話歌帥搞到拜仁好乸型，係跟住就係Harlem Bird哈。哈拉麦 bird， 哈拉麦，我唔识读哦，马德里啊，系，嗨马德里系嘛？咁啊，哥迪奥拿顽固到咧一个地步咧，就系自以为巴塞踢法就系进攻足球嘅圆门正宗，仲记得首回合踩人哋田径队次回合，完全被 KO， 哦，系。O.K. 紫菜奧物啊！ 話即係跟住又話巴塞如果冇十足嘅狀態咧，美斯冇十足狀態嘅美斯都唔算一流。我咪話咗巴塞好多時候都係靠美斯嘅法板啦。 不過有啲報道就話咧，即係分析翻拜仁咧，其實哥迪奧拿嗰套咧係需要一個美斯嘛，但係拜仁就係冇一個美斯。 根據賽後嘅評論咧，就係話譬如話一啲嘅球評家會認為咧，其實咧真係嘅。其实哥迪奥拿死争烂争在几乎去了曼联的手上抢得到这个泰阿高艾简达拿过来呢，其实这个才是实践他仍然所想的那个梦想足球的理念的最佳执行者来的。但是大家知道他就伤了，你可以说拜仁不够运，列贝利又状态不够，亦都是不够运。当列贝利即是一对波就很得意的，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觉得洛宾好像零舍毒食的，但大家又忘记了他上届怎样带领拜仁攞冠军，是吧？在这个位置上面，我想如果要批评的话，就是都是那个防中位小猪和这个的。 还有坚持不用马天尼斯。 不知道为什么啦。在那个情势上面就是说，其实我看到有些賽後的報道評論就是說小豬其實不是太過適合在這個哥迪奧拿的體系裏面，因為 他要控球，但小豬呢還是很得意志那隻精神的德國球員， 很簡潔啊，踢法他本身其實 咁點啱咧？ 佢唔係打控球噶嘛？ 咁點啱咧？ 即使佢以前打逆風出身，佢都唔係話死扭噶，都係推一段然後即刻出波嗰啲嘢。 咁同埋你諗下，十六強八強係嘛？你點樣係俾韋碧克曾經？啊、即是叫做是威胁过你。 张伯伦、韦碧克扰乱到他们的防线都是吧、 啊、是亚仙奴和曼联整体不够好啫。但是这一类型 的踢法你不可以说以一个赌博式去不理他咁样。OK, 我们够控球，但你有几多个张伯伦、韦碧克现在话给你哇那几件叫奔斯马、斯朗再加巴尔、啊、大佬。 佢個中堅位一直一日都唔換嘅話，一日都好似有咩事發生嘅，我覺得。 其實拜仁同埋皇馬依場波咧，其實應該一定要兩回合上下集咁樣睇。其實你上集已經係一個敗不復線啦，係嘛？即係你點樣輸嗰球波俾皇馬，或者係皇馬跟住數次機會都把握唔到，都係同一個進攻套路模式，你冇好好去防範。其實你落後一球。拜仁需唔需要係咁前壓咧，或者係嗰個控球嘅踢法，使唔使係咁迂迴咧？會唔會可以直接啲咧？就正如明叔納沙所講，你有個民數機制嘅，你善用呢個中鋒，但係冇係嘛？你最後要用 TM 係嘛？或者民數機制嗰度係咪半場已經被換出嘅時候，其實民數機制可以下屆都走得啦？即係我講緊嘅係轉會，即係已經可能哥迪奧拿其實都心目中未必係。有一班好符合佢理念嘅一班球员咯。 佢唔中意用文素基子种前锋噶，呢种比较传统嘅中锋型球员，唔系好中意用噶。 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古沙，可能就系将来佢嘅理想人选啦。但系又未够融入家中啦，即系嗰种踢法。其实拜仁我又觉得唔好一下子，我见到有啲球迷，我睇到都好心伤嘅。即系呢个唔好意思，要讲球迷你们啊，即系讲到哥迪奥拿哥狗。 即系狗， 我觉得真系过分咗少少。你要一个领队嚟到呢一刻头一年里边，嗱，我讲紧嘅佢已经适应得好好噶啦。 佢攞咗好多杯啦，已经。 佢已经唔系上代适应，其实佢已经适应得好好。如果再跟住落去就系你而家现有班底，我点可以头一年喐你咁多先？我而家就用你依家嘅现货，哪管唔系太适合，唔系完全适合，我照用照成，系咪先？球员高质素。即係叫做某程度上可以了解得到哥迪奧拿嘅理念，係咪控球式嘅踢法？ 拜仁班球員都好努力踢佢嗰個控球嘅戰術㗎啦。 但問題呢班人都肯定唔係最理想執行嗰架波嘅人選。嗱，跟住落去要睇下點啦。究竟嚟緊下一季哥迪奧拿真係想係融合埋呢個德國球員嘅精髓啊？德國人其實德國足球而家本身德甲都難揾。真正的德國足球真係嘅，講真嗰句，佢點樣揾翻呢樣嘢出嚟融入翻入去咧？即係適當地踢得粗暴啲咧。其實前一屆、上一屆嘅亨利基斯所帶領嘅拜仁就係咁樣樣啦。佢點樣數完巴塞之後係被評為有長有短，長短棍兼施，可以有巴塞嘅控球，亦都有兩邊傳中嘅簡單具威脅效率嘅踢法。我覺得呢、這個去翻下一屆。哥迪即係當然佢而家做德國杯可以爭啦，係嘛？聯賽冠軍又成立咗啦，已經係 世界冠軍球隊杯又攞埋啦， 係咯，即係點樣去肯唔肯去改變佢堅即係佢堅持嘅理念，可唔可以改變一下咧？呢、這個係睇下哥迪奧拿呢個教練可唔可以再進一級嘅地位嘅一個嘅即係未來嘅印證。我以前都講過，哥迪奧拿係咪嗰啲一離開巴塞體系就冇咁叻嘅教練咧？嗱，而家暫時睇落去唔係嘅。唔係嘅，即係佢令我跌眼鏡嘅。佢拜仁佢都仲係好勁嘅，咁但係呢個本身係因為球員勁啊。 唔係佢能夠令到 戰術理念咯。 佢能夠令到呢一班球員肯踢佢嘅踢法，其實已經係證明佢有能力嘅。佢有佢個人魅力咯，起碼有 係啦， 鎮得住班球星啦，起碼。 咁而家係睇緊嘅就係話嗰個佢嚟緊下一屆會點樣執？我覺得呢一屆大家唔好踩到佢盡，因為就喺四強止步，畢竟。都是四强。 唔系佢咪同埋拜仁拣得佢教，佢又肯教拜仁，应该系双方已经倾过系长远噶嘛。第一季教我咪试下先咯，试到你班德国球员进啦，可以踢到乜嘢啦，咪再慢慢嚟咯。 讲真啦，即系你话哥迪奥拿，起码肯定唔比几年前嘅拜仁弱啦。拜仁近依五年喺欧联四次入四强，哇，三次入决赛。是今屆入唔到啫，即係衰喺哥迪奧拿手上。咁但係呢個其實即係勝極必反，我覺得唔通即係你有啲球迷話唔通兩年 連續兩年攞三冠王咩？真係破曬宇宙紀錄。 更加冇球隊係試過衛冕歐聯嘅，到而家。 係咯。 其實哥迪奧拿都做到好盡㗎啦，都 OK 㗎啦。 其實我覺得咧，嗱今屆嗱講翻皇馬嗰邊咧，由十六強開始咧，連續淘汰三支德國球隊咧，我反而覺得唯一皇馬仲未消化到嘅嗰隊波咧，嗰隊波就係叫做多蒙特。其實就算多蒙特輸3-0，或者翻到主場贏2-0嗰場波咧。按照嗰個埋門嗰威脅性咧，其實多蒙特都係稍佔上風嗰隊。其實多蒙特係嗱，要怪一怪一個球員就麥希達恩，多番把握唔到機會，下下佢把握唔到機會咧，就輸翻反擊俾皇馬，即係導致到首回合已經輸3-0，你真係冇辦法啦，嗰樣嘢係咪先？咁但係整體上面喺個比賽上面個均衡個形勢咧，我都覺得多蒙特今屆反而係咬皇馬咬得最好嘅一隊。 其實佢兩隊都係踢嗰種壓迫。反擊的踢法，不過多蒙特將佢發揮到極致咯。 係啊， 因為佢依班球員已經一早已經係練呢一種踢法㗎啦。 啊，咁啊，阿 Johnny 仔就話將拉馬西亞嘅打法完全放落去日耳曼嗰度融合啦，融合啦。即係如果完全日耳曼，你哋又會覺得，咦，啲波去操造咗。 咁哥迪奧拿下年就會西班牙化咗拜仁㗎啦，買走曬啲德國人。 你買佢會融合啊，定係更加西班牙化？ 我覺得融合咯，因為佢喺巴塞就係覺得已經試到盡啦。我玩呢種控傳， 係 咁我咁就係想轉換環境嘛， 係啦。 我諗唔試呢樣嘢，咁你去教就就冇分別嘅其實。 OK， 咁啊，即係大概就講到咁樣樣啦。咁啊，仲冇嘢補充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哥迪奧拿其實帶領拜仁嘅第一年算係咁樣樣，其實佢都經歷過一個磨合期嘅喺德甲嗰度嚇，佢都唔係話。尤其是上半季好多時候佢喺德甲嘅比賽上面嘅上半場咧，佢都係同對手咬到0-0啊，或者係打和啊咁樣樣，係下半場變招咧，先至能夠取得嗰一個勝利嘅成果。不過亦都係太順風順水喺德甲。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呢一點啊？嗱，但係大家研究一下啦，叫做提早咁早攞咗呢個德甲冠軍咧，令到球員喺嗰、那個唔係話佢哋鬆懈啊，而係個精神意志冇繃到咁緊啊。因为已经咧嗰、那个 好似提早完咗啊嘛，我球季 我唔知点形容，我又唔可以话佢太过分放松，而系即系好即系唔能够系将嗰个最集中嘅嗰个能力系延到最后吓、啊，可能呢个会有少少影响都未定啦吓，咁啊，但系你信邪嘅咪话，早啲了结咗件心事，咪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欧联咯。其实波唔系咁样样嘅，我哋以往睇到，譬如曼联当年攞三冠王，点样同阿仙奴一 争总杯？咬到最后嗰个礼拜，仲要联赛又系 联赛系，或者甚至乎佢反击拜仁当年系点样咬到最后？呢、這个咬到最后嘅嗰股精神，我谂分分钟嗰阵时已经大过技术层面。 你今年就马体会咪咁咯，咬到最后啦，又系 似噶马体会西甲赢得咁紧熟。在歐聯又叫做啊關關難過關關過，你信唔信馬體會不會雙冠啊？你覺得有冇咁嘅可能？而家當然有可能啊，即係你覺得可能性有幾高？ 我覺得聯賽佢哋可以嘅，但係歐聯就應該皇馬， 俾翻皇馬一次係嘛？ 咪皇馬。自從皇我都係講句皇馬，自從贏咗巴塞喺國王杯贏咗巴塞之後咧、已經信心係。加了很多，咩球队对佢咧，佢都唔惊啦。 嗱，咁样讲法，喺呢个嘅皇马嗰方面咧，即系打得好好啦。我谂大家好多人已经一早去分析过啦。咁你话如果计翻落去嘅话咧，就系、是、安察洛提所带嚟嘅变动，除咗头先所讲过嘅迪马利亚嗰个嘅位置啦。或者謝斯洛迪古斯呢個傷咗嘅前鋒點樣可以踢到落嚟中場當工兵咁踢啦？即係肯為佢賣命之外咧，我覺得最主要係隊內嘅氣氛咧，比上屆好咗好多。 係 上屆嘅摩連奴疲於奔命，喺度搞任何佢球霸都可以有兩三堆嘅，真係慘啊！摩連奴上屆啫，即係上屆就咁嘅情況。皇馬今屆咧，哇，好似就係大家一團和氣咁樣樣。好冇啊！一團和氣，我諗都叫做係好啦。 佢喺雪啊，卡斯達斯嘛，喺聯賽，我就係唔出嚟，搞唔到事啊嘛。 O K 啊，但你見卡斯達斯今屆都冇乜嘢喎。 佢喺杯賽起碼攞咗歐國王杯啦，歐聯入咗決賽啦，都幾有捧杯名，唔係講笑。 O K， 時間關係啦，咁啊，原本想講多少少嘅就係呢個 F F P 咧，就係嗰個歐洲財政公平競技條例嗰一樣嘢咧，咁而家。有個報告出咗嚟，不過今日趕唔切啦嚇。咁啊就係話，而家負債最多嗰三支球隊咧，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啦、曼城啦，同埋你真係估唔到 國際米蘭啊，咁再數落去咧，其實仲有好多球會嘅，包括利物浦都有嚇。咁啊，不過有好多計法嘅，而家就只係拎一二一三一三一四依兩屆，唔係一到一二一二到一三依兩屆嘅財政嘅報告拎咗上去上呈嘅啫。咁咧唔知幾時有結果。咁而且亦都係有好多嘅問題衍生，包括而家贊助商嗰方面，即係暗地裏左手交右手嗰啲錢咧，呢個點樣去釐定佢係唔係咧？其實仲未有個劃一嘅決定性嘅答案嘅，即係仲有得計下嘅。咁另外，譬如話你話羅馬嗰啲咧，原來有3500万嘅薪金合約咧，喺2010年之前已經簽訂咗，所以又不在此列。其實羅馬都好蝕嘅，但羅馬而家計出嚟條數係有賺嘅。系即系有好 做数嘅咁做啊， 真系会计师点解咁值钱咧？就系喺呢度啦。阿 Jason 关就话睇好皇马夺得第10次嘅欧冠咁样样。OK， 嗰个 FFP 嗰个公财经公平竞技条例，我谂或者下个礼拜一睇有答案未咧？初步好似话5月5号出嘅吓，咁啊而家因为时间关系就唔讲太多，但系继续睇下啲相先，好唔好？我哋。咁呢个就系、是、其实嗰日咧，讲翻咧列贝利啊。嗰啲都輸波輸品嘅兜嘢刮落去，好似話列貝利都有得秋後算帳喎。而家嘅問題又講多少少列貝利同 C 朗嘅競爭咧，咁啊偏偏喺呢兩回合嗰度咧就徹底落埋下風啦，即係嗰個金球獎嗰度咧，你都唔好怨啦，真係。我再去下一張相啊，俾啲我哋嘅嘢你睇下，呢個咧就係我哋眾多熱血大球場啊，以及我哋特備節目啊。啲主持食蕉嘅相，佢后边啊嘛，最后摆出嚟啊嘛，所以零舍大张啲啦，我哋就系呢、這个，大家知道啦，食蕉就抗歧视啦，咁我哋热血大球场嘅主持咧都身体力行咧食蕉噶，大家以后可以叫我嚟食蕉啦，叫我嚟食蕉系一件正面嘅事情嚟嘅 ，OK。又翻翻嚟先，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下个礼拜都应该系英超嗰方面咧，某啲情況都可能會水落石出嘅啦，包括爭前四啦，或者係冠軍睇有邊隊 爭前四應該就最應該大機會出現啊， 或者爭冠軍睇有邊隊甩碌啦，開始好啦，機會啦。重点赛事啊，应我哋嘅球迷莫耶斯要求啊，咁我知道你想我讲曼呢个爱华顿对呢个曼城系嘛？咁啊，点对曼城高啲嘅？按实力同埋爱华顿，你睇下你点解又会喺对水晶宫嗰啲赛事啊，或者对？啱啱擺咗兩個烏龍波， 對修咸頓， 對修咸頓，即係你點解要自衞？ 偏偏到呢個時候，愛華頓又冇曬啲中堅啊，米拿拉斯又提早收啲啊， 第五個 傷兵喺咁唔啱嘅時候出現咯，冇辦法。 其實曼城今屆咧都要弱啊弱在咧，帕力堅尼呢個領隊嗰個底氣，我覺得佢係一個有智慧，但係唔係好大決心勇氣嘅領隊嚟嘅。唔係嘅，即係你好多場波，你今屆睇到佢咧，係啊，明明係可以佢哋再進一步喺個場面上控制更加多位贏波，包括作客對阿仙奴嗰場波，其實佔曬上風，唔能夠趁機再下一城，俾阿仙奴幾乎 可能就係有智慧諗得太多啦，有陣時搏一搏唔敢搏。 啊！我赞同你呢个讲法，就系用 智者千里嘛。 好嘢啊！真系冇你嘅补充，真系唔成事啊！呢、這个节目啊。OK， 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拜。